爱情责任，没有自己，因一眼对望而喘气，没有情到，没有去自来迎合你，悲中带喜，高深的意味，我怎去入戏？如保佛你会配我，从你再去找主角，宁愿当观众，就当上课，为别人幸运快乐。遗憾在我是人，只够演技做凡人。你是神，可以指导惩罚，借色光影你的感情像作品，要完美挂命运。遗憾未够道行，跟那君你不缘分。世俗人真爱不够像真，有血有肉我至少人物那堪破坏气氛。离别后便有雪落，一切美梦算佳作，而我这观众未到角落，被赞完热泪过后当中娱乐。在我是人，只够演技做凡人。你是神，摆舞指导情分，山山展展你的感情像作品，有瑕疵怎可忍？遗憾未够道行，跟那光烈没缘分。世俗人真爱不够像真，肤浅天真我的表情没美感。自然换了人，换个人，壮观得未染尘。 给最热烈的掌声 ，Trini 李瑞儿，国际大提琴家。 要非常多謝阿 Tray， 因為佢係特登喺德國飛嚟香港做今次嘅演出嘅。早幾晚咧，有睇過嘅朋友可能知道啊，阿 Tray 佢發聲最主要係個大提琴，冇乜機會俾佢講嘢。今晚不如講下嘢咧。阿 Tray 交支麥俾你。 大家好，想不到今晚已经是最后一晚了，今次跟基仔合作很高兴。多谢多谢。 我晏昼跟他说今晚讲些东西，他说、我要准备很久，原来准备这么久就是这三句是吧？因為阿 Tray 咧，其實由認識佢到依家都知道佢有少少怕醜啊。嗱，一個少少怕醜啦，又靚仔，又係音樂家，而且仲係未婚， 係咪筍盤先？ 阿 Tray 知唔知咩叫筍盤咁咧嚇？筍盤啊？ 筍盤。 係，佢八歲已經離開香港，所以佢唔知咩係筍盤。其實咧，呢、這個字咧即係話你好愛音樂。你第時你去見到所有人，你話我係筍盤，咁佢哋知道你好中意音樂㗎啦。 Thank you， 多謝。Trini 李瑞兒。 好啦 ，Tango 除咗唱，仲要跳。